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大概很多人会感慨吧，又是一年辗转的时光悄悄从指缝溜走。回望过去的一年，大家都不容易，有遗憾，有哀伤，有喜悦，有成功。蓦然回首，过往的点点滴滴也会一一浮现在眼前，成就出美的邂逅。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欢迎你的收听。在节目一开始，为你带来一首我一直珍藏的喜欢的歌。在这首音乐当中，愿你的美梦都可以成真。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9号14点05分，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离新年就差最后几天了， 而2021年这最后几天，我想我接受你的一些祝福，接受你的祝福预定，也接受你对明年的期待。所以狱友会啊，可以发送微信到这里，我在这里，搜索微信号 FM974 FM974，可以说出写出你的祝福语。就像刚才怪呆虫说的，音乐总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当然我没忘，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是2021年的最后一期电影音乐时间，但是明年还会再继续啊。每周三的古典流行都会带来电影音乐和你分享，而即使刚刚其实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开始的音乐，我想也会在12月31号那天再次带给你吧。我觉得多么美好的感受，就像怪哉虫说的，音乐总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刚才那段音乐选自《西线无战事》，而这段音乐也是他的作曲。这位作曲家是一位法国作曲家菲利普·若贝，这是他的另外一部电影《两小无猜》，音乐中有爱。是他的音乐风格。今天我们听电影音乐，而这些在今天听到的全部都是法国电影。继续昨天的浪漫，因为昨天的开始是那首 Fly 甜丝丝的开始，而在今天我想带给你这些电影当中的美好。来看看，首先班长就来了祝福，一年不短更不长，这一年经历了惊喜、快乐、绝望，还有重生后的欣慰，一个难忘的特别的365天。我也看到在约会里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拍摄的照片的祝福啊，在新年的到来之际，很多朋友拍了花儿、一些草，其实这些不是也是对生命的爱吗？这个什么都可能改变的世界里，21世纪什么都飞速发展，很难得我们继续互相守候。古典流行明年将是第22年了呢。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果你换在此刻听，你真的觉得时光好像在飞速向前。它是一部电影音乐，继续还是菲利普·罗比的作品，这是他当时刚刚出名的电影。那其实认识他，我觉得让我们了解他，就是通过这部电影，叫做《登堂入室》的法国电影。那其中呢，所有的配乐都是 Robby 一个人完成的，他也凭借整部配乐获得了当时的具有法国奥斯卡之称的凯撒最佳原创音乐奖。不喜欢这个称呼啊，都什么什么什么的法国奥斯卡啊什么，但是其实为了形容他的有名吧。其实呢， Robby 的这首曲子让你感觉到他当时的这部电影，其实故事很简单，却讲得很有意思，曲径通幽，扣人心弦，真实与虚构的自由交叉，然后自然的洗练。其实我觉得包括文学爱好者呀，职业编剧都可以看一看。而其中的音乐对于剧情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觉得听到这位作曲家，可能对他的资料并不是太多啊，这位法国作曲家，他的配乐手法其实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很深情美好的，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现代简约派的风格，几个简单的音符慢慢的发展，渐渐成为如诗如画的音乐。荧光说了，为什么到了年末总是会难过，是因为一年又过去了吗？感受到了时光的飞逝。我觉得如果你刚才因为难过的话，可能是因为刚才的那段音乐真的觉得时光流逝的伤感。音乐有不同的作用，它可以有力量，可以觉得美好至极。比方说我换下面一段音乐，你会觉得哎，生活是美好的。而且我也想说，在岁末的时候，古典流行还可以给你播放一些新的你没有听到过的作曲家们的作品，不再是不只是回顾那些，而是放开过去，让我们看看你喜欢的真正的在于你的内心吧。这也是若碧的作品，选自电影《花容月貌》。Je n'ai rien à t'offrir que ce que mes yeux voient. Tu ne veux pas souffrir, mais qui ne souffre pas? À quoi ça sert de l'éviter? À quoi ça sert? 安卓很厉害呀，听到的也还是欧荣的电影，当然合作者也都是这位作曲家菲利普·罗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位作曲家的音乐，真的很美好。要说到这部电影，这是一个十七岁女孩子的故事，有一个像洛丽塔一样的女孩，但是不一样，她转身离去的那一瞬，仍有别人在身后指指点点。她要的爱的其实是自由，自由的青春。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美好。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带来的是浪漫的法国电影，其实也继续了在昨天甜甜的感觉。在年底的时候，听着这些充满着有甜味的音乐，也可以算是心灵上的一种止痛剂。来看看永远的沉寂这样说，对2022的祝福，就是希望让疫情赶紧过去，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吧，这是全人类的祝福啊，大爱。陆迪说了啊，也有给自己的一个小愿望，说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期待听阿巴的 Happy New Year， 共同憧憬2022年能够终结疫情，一切回归自然和美好，这是我们每个人最期盼的愿望。好啊，答应你，在12月31号，正好那天还有古典流行，是周五，所以呢，我会带来阿巴这首《Happy New Year》。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电影《两小无猜》的最后，你知道出现的主题音乐会是哪一首吗？其实就是我很喜欢的那一首《玫瑰色的人生》。这个版本来自于 Louis Armstrong。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 the un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the un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and in a whirlApart,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words seems to turn into love song.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leedLove the unrose. 想象一个情景，大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此时正在听古典也流行，也许是在车上，然后走在地铁里，在街上，在自己的家中，我看有些朋友在自己摆弄着那些美丽的花，也可能在办公室戴着耳机。当这悠悠的，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这首《玫瑰色人生》，这首有74年历史啊，想当年还是伊迪特皮亚夫1947年产生的作品。在从 radio 当中，不管你用哪个介质来听古典也流行，在传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时间的魅力啊。在什么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什么都在改变的情况下，还有可以恒久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一会儿继续经典。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我是杨洋， 我是邓紫丹， 我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杨云港， 蔡霄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Difícil es secar la fuente inagotable del amor, contar la historia de un momento de placer, reír alegre cuando siente el corazón un gran dolor.Qué bonito es que tras la lluvia del verano salga el sol y el pavimento aquí brille de charol, que tu sonrisa me devuelva la ilusión que ayer perdí.Qué grande es sentir mi corazón latir así, henchido de emoción, poder oír tu dulce voz, besarte con pasión y acariciarte y no perderNi un solo instante de ser para ti un gran amor. Qué bonito es que estés conmigo cuando empieza a amanecer, poder contar las horas dulces de este amorQue ha conseguido noche y día estremecer mi corazón. Acariciarte y no perder ni un solo instante de ser para ti un gran amor. Qué bonito es que estés conmigo cuando empieza a amanecer, poder contar las horas dulces de este amor que ha conseguido noche y día estremecer mi corazón. Mi corazón. Andrea Bocelli 这一版的爱情故事，这个演绎的方式不俗。在什么都在变化的时代，什么都有可能会改变，但是有什么不变呢？什么可以恒久远呢？音乐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唱着演奏着这些经典的音乐，传送着，他们虽有不同的演绎方式，但依然流淌的是音乐的那个魂儿。下半时段古典流行，我是古月，和你继续分享电影音乐。下半时段还是听到的是法国电影当中的音乐，这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 Francis Lai。其实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并不多，可能知道的他的这些作品，包括像爱情故事这些，他是比刚才我上半时段介绍的 Philip Robby 更早的一代的音乐家了。他是1932年出生在法国尼斯，他创作了也是很多的作品，像《爱情故事》《法国十三天》，还有包括《比利利斯》，也就是《少女情怀总是诗》这些浪漫的爱情电影的配乐。奖的奖项 ，Francis Lai 则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配乐奖的提名，这最初成为了 Francis Lai 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著名的电影当中的音乐，你一定听过，在古典也流行中。 就是弗朗西斯莱的作品，选自《当男人爱上女人》。在这其中，即使这段桑巴也是他的创作。 Être heureux, c'est plus ou moins ce qu'on cherche. J'aime rire, chanter, et je n'empêche pas les gens qui sont bien d'être joyeux. Pourtant, s'il est une samba sans tristesse, c'est un vin qui ne donne pas l'ivresse. Un vin qui ne donne pas l'ivresse. Non, ce n'est pas la samba que je veux. Faire une samba sans tristesse, c'est aimer une femme qui ne serait que belle. Ce sont les propres paroles de Vinicius de Moraes, poète et diplomate, auteur de cette chanson, et comme il le dit lui-même, le blanc le plus noir du Brésil. Moi qui suis peut-être le français le plus brésilien de France, j'aimerais vous parler de mon amour de la samba comme un amoureux qui nous en parle. 弗朗西斯莱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导演克劳德·勒鲁什，后来提议他为自己的新影片1965年《一个男人和女人》制作配乐，后来结果也是出人意料。那一年弗朗西斯莱开始出名，他也和勒鲁什一起参加了像很多的电影节。而这首歌其实被改编成了很多的版本，包括我们熟悉的小野丽莎版。就是啊，时代不同了，一天天都在变化，但是这些经典依然被不同的方式传送着。 Histoire. Ah non. 时间不多了，其实关于这位音乐家，刚才提到了法国十三天，一开始也听过了爱情故事。其实爱情故事的创作时间是在法国十三天之后，应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后，因为那是在1970年，帕拉蒙电影公司投拍影片爱情故事。想到前几年的那一部男人和女人里的美妙旋律，那当时呢，帕拉蒙的电影制作部一把手罗伯特·伊文斯邀请了弗朗西斯·赖来制作配乐。据说呢，当时作为法国人的弗朗西斯赖觉得度假更重要，他本来要计划度假，于是他要拒绝这部影片的工作。但是法国的影星阿兰德鲁，上集你知道这个名字啊、也许后面的朋友不知道，但是他是一位很有名的法国电影演员，他演了很多像黑郁金香啊、佐罗呀这些电影。那说到阿兰德鲁说服了弗朗西斯赖，因为稍早之前呢，两个人合作了影片，而且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呢，阿兰德鲁呢说那部影片爱情故事是很好的一个版本，一定会大受欢迎。他邀请弗朗西斯赖然后来创作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于是大获成功。刚刚我为你带来了下半时段，一开始是波切利演唱的爱情故事的版本，那接下来我要给你带来一个很早的版本，一个经典的版本， Andy Williams。 Begin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great a love can be, the sweet love story that is older than the sea, the simple truth about the love she brings to me. Where do I start with her first hello?She gave a meaning to this empty world of mine. There'd never be another love another time. She came into my life and made the living fine. She fills my heart.Always there. How long does it last? Can love be measured by the hours in a day? I have no answers now, but this much I can say. I know I'll need her till the stars all burn away, and she'll be there. 西斯赖的音乐属于介于古典与流行之间的音乐，它配器严谨、科学、新颖，而在那时代是新颖而纯真的，同时也很甜蜜啊。时间不够了，节目最后我也给你带来弗朗西斯赖为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创作的音乐《比迪利斯》。